大家好，我是毓敏。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对 MyRadio 不离不弃的朋友。没了你们的支持， MyRadio 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MyRadio。MyRadio 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除了毓敏原有的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我们也制作一些新的节目。不久之后就将会退出。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新订户，但是我们希望会增加订户的数目，去到最好就超过30万。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绍你的朋友去订阅 MyRadio 的 YouTube 频道，这个是对 MyRadio 的支持，令到我们的声音无远弗届。第二就是付费支持，你可以通过交月费或者入这个 Patreon 做会员，你都可以支持这个 MyRadio 的。天涯若比邻， MyRadio 继续发声。 咦，为什么我经常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Radio 的直播节目的？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Radio 的频道了。 当然了，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你还需要按旁边的钟仔，再选择全部，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的节目，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这样就一定不会错过 MyRadio 在 YouTube 频道的直播又或者新节目。还有一件事千祈不要忘记，这 件事我当然知道了，交节目月费来支持 MyRadio 嘛。现在除了经 PayPal 还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来交月费。这 个就是关系讲成着的。 黄毓民啊，黄毓民议员啊， 我没有气的， 你伤人，你想你给他摆低给他好吗？ 你穿这件衫我们就帮过你。 如果香港人的民主要靠中共的恩赐，要靠这个极权主义者，这些所谓领导人他的一念之间搞条毛咩？毓敏在立法会八年，经历两次特区政府根据基本法附件一或二进行的政制改革。2010年6月，行政长官曾荫权因应民主党进入中联办和中共密室谈判的结果，接受该党的区议会方案，即是行政长官小圈子选举办法不变，立法会就增加10个议席，地区直选5席，功能组别增列区议会议5席，修改了他的起楼方案，在立法会获得建制派和民主党全票支持，再加上其他温和民主派的屈膝投降，一个民主倒退的政改方案因而得到立法会2/3多数赞成，获得通过。这个亦都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首次在立法会得到通过。毓敏所属的社民连3席和其他进步民主派都投反对票，民主派从此走上一条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路。2015年6月，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修改行政长官选举办法，6月18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的时候，毓敏慷慨陈词，否决假政改，打倒伪政权，再次就不民主的政改方案投下反对票。去年3月，全国人大作出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撕毁基本法有关香港政改循序渐进的相关条文。人大常委会随即根据决定片面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自毁双普选的承诺。5月，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審議通過特區政府提出的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括弧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從此之後，黨國體制極權統治之下，即使鳥籠式的政制改革亦都成為歷史，香港僅有的民主、人權、自由、法治亦都蕩然無存。毓民耳談搞事錄經典重溫這個節目的第一輯，不堪回首話政改，就是毓民在立法會爭取民主、枉赤直尋、都不妥協的活生生歷史見證。 黃毓民議員， 主席，本席反對2015年選舉法例括弧雜項條例草案。本席爭取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所有議席，反對功能組別的立場從未動搖，亦都因為這個堅定不移的立場，在2010年我們提出五區公投，被民主黨抽後腿，亦都給我機會入中聯辦提出功能組別千秋萬世的建議。剛才梁國雄講功能組別，他找台灣的萬年國代，那就漏了萬年立法院，這個是當時的國民黨統治當局以動員堪亂時期臨時條款為理由，臨時就變成永遠，所有第一屆產生的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院的立法委員是不改選。到了80年代才開始有些所謂自由地區增補額選舉，當時有位廣東大佬就用兩個字來形容這個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和這個立法院的成員，這兩個字是廣東人很喜歡說的，叫春代。主席，為何要這樣形容這些所謂不需要改選的立法委員和各大代表呢？因為對國民黨來說，對統治者來說，沒有他就不得，但對民主來說，有他就阻乜住，所以就叫春代。這些春代就出現在今天的香港立法會，有一半春代在這裡，主席，阻住民主的發展，但是統治者沒有個人不得，幾荒謬的一種制度呢？台灣在80年代中開始搞循序漸進的民主，1986年民進黨以黨外後援會的名義在圓山大飯店違法成立，當時啲人就係問蔣經國點辦，蔣經國話時代在變，潮流在變。1987年解除黨禁，民進黨成為第一個合法嘅反對黨。公元2000年，民進黨通過選舉成功執政，台灣出現第一次嘅政黨輪替。90年代初，所有嘅立法院立法委員全部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96年中華民國總統由台灣2000多萬人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大家都是80年代推動民主。香港85年有第一次的選舉，就是功能組別選舉，有選舉委員會，那些民選的市政局議員，大家都是80年代中。現在是2015年30年功能組別繼續存在，主席，我隔離這個這樣民主黨2010年提出的方案，就是要這個功能組別千秋萬世，他們說量變而質變，現在變了什麼？變了有三個民主派的議員做功能組別的議員，又變了多三張廢票，在這個功能組別分組投票的制度底下，這種是什麼制度啊？請問是嗎？新增五個功能組別的議席， 他說呢是全香港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這個民主跨進一大步，共產黨接受得你那些都不會是民主跨進一大步啦，現在才如夢初醒，哎呀又騙人喎、共產黨是不是這個也是民主黨作的孽，令到今時今日功能組別可以繼續千秋萬世，亦都為2017年的所謂行政長官的篩選制度先開了即是一條康莊大道，結果都是過不到了，是不是？為什麼不是篩選啊？立法會新增這五個功能組別，所謂超級區議會，什麼人做啊？民主黨兩席，民協一席，民建聯一席，工聯會一席，這些所謂政黨必須有區議會裏面最少拿到15個議席才可以提名一個候選人。公民黨這麼巴閉，在地區直選拿的選票拍住你這個民主黨，現在佔有5席，每區有1席，他都不夠數去選這個超級區議會，什麼選舉啊？這些是有幾民主啊？呢啲咪篩選咯，15個區議員提名，做嗰個要選嗰個又要係區議員，大家咪分咯。你點樣兩邊而側邊啊？而家俾你好彩攞3席，對家攞2席，出年分咗佢攞3席，你攞2席，有咩變化？請問增加咗幾多民主派功能組別議席，然後兩邊而側邊？嗰陣時張文光有個理論好巴閉嘅，我當時都駁斥佢噶啦，喺呢一個2010年政改方案辯論的時候，他說將來這個功能組別就有民意基礎，慢慢民主派的議員呢就很多都會成為功能組別的成員，然後跟著就可以消滅功能組別了，那你不加入共產黨就消滅共產黨講嘢。所以今時今日還在討論怎樣優化共產黨的，這些講的志願局長你休息了很久了，是不是優什麼化啫？呢啲咪條例優咩化啫？頭先嗰扎功能組別發言言不及義，冇人講到15分鐘，係咪？你夠唔夠膽行出嚟話？喂，全部改曬一人一票，你哋公司票、團體票都冇人講，係咪？繼續係不但止小圈子，仲要可以自動當選嘅。呢個係一個萬惡嘅制度嚟嘅，主席。剛才有些議員說68條的循序漸進的原則，共產黨有依照嗎？我們看回90年4月頒布的基本法附件二，講立法會怎樣產生，是不是他都是講按照所謂68條的循序漸進的原則，那我們就會估哦，98年第一屆的立法會呢就功能組別選舉議員30席，直選呢就有24席，跟住呢這個选不是20席，然后选举团那里呢，选举委员会那里呢就有10席，那循序渐进啦，到第二届功能组别仍然是30席，但是选举团那里呢就所谓选举委员会那里产生的就立法会议员呢就得返6个，就减了4个啦嘛，是咪？然后直选俾多4个 ,24 啦，啱啱啱主席。到2008年那一届是咪就30-30啦。嗰陣時，民建聯啊、民主黨啊，大家個政綱都一樣噶，2007、2008雙普選噶嘛。啊，主席，你做緊主席噶嘛？嗰陣時啱唔啱啊？喺選舉論壇，你都俾人挑機啦。你哋唔係話2007、2008雙普選嘅咩？民建聯好簡單，共產黨2004年一釋法，哦，散曬，係嘛？比例不變，以後就30-30，加多5席就5席，5席就35-35，就係咁啦。分組投票維持不變，這些叫循序漸進啊，這些叫循序漸退啊嘛。這些東西呢，老實說主席，我講過90多次的了，沒什麼新意的，對不對？但是現在還在討論優化功能組別，喂，個個都不吃人間煙火，對不對？繼續要做春代，對不對？這個是不是恥辱啊？請問，喂，有些人說所以主席冇才，我春代唔系粗口嚟噶 ，OK？ 你照译英文啊唔啱嘅 ，spring pocket 系嘛？春代系咩？大家都知道啦，你系广东人。 啊，黄毓民议员 系嘛？ 不是，我要突顯這個功能組別的不堪，我這個舉例是非常之恰當的。喂，剛才因為有人講台灣嘛，是吧？講起台灣，梁振英接受電台訪問說現在我們的立法會衰過台灣，喂，說什麼啊，大佬？當年八十年代朱高正作為民主進步黨的立法委員，他第一個站上張主席台，指著個議長，當時的立法院長是倪文亞，他講了一句說話叫跟你娘，這個用今天來講我在這裡不講得的，是問候他娘親八十年代中啊，跟著打人啊，香港找什麼來比啊，扔下嘢而已，還扔軟嘢，是吧？我們扔隻杯都被人拉啦，是吧？要告我普通襲擊到現在都告不到，是吧？主席，個議會變成這樣不是因為黃毓民，你不要抬舉我，這叫黃毓民現象，根本人都忍不住了。喂，到現在隔離那些曾幾何時跟我們劃清界線，08年扔下第一隻招就開記者會就推這個曾俊華的台，是吧？不給他在這裡講這個財政預算案，開記者會譴責我，又不敢在這裡提譴責我，是吧？這些就是我們隔離那些民主派咯。喂，現在懂擔遮啊，鑊勾啊，九啊幾樣，是吧？我沒所謂的，但開風氣不為師，你跟我一樣這樣扔東西都可以，我現在不扔，我現在講話而已，我現在喜歡講話，我不喜歡扔東西，你們去扔吧，是吧？你們去鑊勾啊。主席，其實那天我準備問梁振英問題的，奈何那時不知為何擾攘一番，我想問他一個問題，就是有些選民經常跟我說，他說敏，你可不可以答問大會幫我問這個梁振英一個問題，我問他什麼，他說如果你有得問你一定要問的，你問他何時死，我說、啊、主席可能裁我的，如果問他何時死，那我是代表選民問而已，大佬，是吧？他說現在香港的立法會衰過台灣，喂，台灣的議會抗爭很簡單，就因為一大堆這些所謂好像現在今天的功能組別的春代在這裡，他是選出來的增補額選舉自由地，他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立法委員，但是在個議會裡面立法院是你那班千秋萬世第一屆的立法院立法委員沒有改選的坐在這裡投票輸給你。主席，今日呢個議會就係咁啦，冇變到嘅。九八年到而家有變到咩？係完全冇變。呢啲叫循序漸進咩？請問主席，講翻呢條條例草案，仲有兩分零鐘。呢一個條例草案只係針對功能組別部分作出一些修訂，但是这些修訂是完全无关宏旨的，对整个功能组别的，譬如企翻你在有维持功能组别的立场来讲，去维持这个功能组别的所谓现在这一种所谓功能组别的基础底下，令到它更加有些改善，没有意思的、啊、谭志源局长，是不是這些這樣的小修小補有什麼意思呢？是不是29個功能界別，是不是即是現在都有這些不同的規定，鬼五馬六，有些是個人票的，是不是教育界那些就是個人票，是不是、啊、有些是公司團體票的，有些單議席單票，有比例代表制，有議席三議席三票，是不是有些是不用選的，你這三個功能組別譬如勞工界選什麼，是不是當然是他們的啦，是不是他工會人數多，即公民呢边谂都唔使谂啦，近时喂喺立法局时代、港英时代都仲有个彭振海，系嘛？都仲有个国民党嘅人喺度做立法局议员，因为佢个工会数目啊，当时嘅自由工会，所谓自由工会、右派工会有翻咁上下，系嘛？边有进步啊，主席？系咪？你而家有啲人话好难定啲界表，头先马逢国讲嗰啲嘢提到啊，哇！大佬佢一个人代表四个界别噶。他都勉強算是電影界啦，當年霍震霆做到咁多界啦，電影係嘛？ 出版、文化係嘛？體育勉強嚟講，佢係真係代表體育界可以，因為佢白夜啊喺香港體育界咁多年啦，咁佢細集係嘛？即係咁樣，佢出版過咩書啊？搞過咩出版事業啊？啊！哇！你話演藝界可能佢個仔中意溝明星，咁咪演藝界係咁啊？啊！文化界仲絕，喂！呢個嘢點代表四個界別啊？請問？喂，基本上就荒謬到不得了啦！不過而家你俾我有呢個機會繼續講，係嘛？講句荒謬嘅地方，俾而家睇緊電視嘅人知道呢一個立法會係嘛？點解會搞到今時今日咁？就係呢一種咁嘅制度。呢種制度一日唔改變，冇得搞噶嘛？家裏都話忍多兩屆咯。當年黃碧雲話：咁忍多兩屆啫。喂，忍埋出年2016。2020你唔忍啦，咁但系2017而家冇普選，佢2020都冇喎，咁你點咧？請問坐喺度等運到啊？多謝主席。 跟住到張華峰議 今日有三個分別嚟自金融界、金融服務界、保險界團體，咁就呢個相關界別議員產生辦法表達意見啊。咁就呢啲意見大部分就係由即係建議由原來嘅公司團體票改為個人票，擴大個選民基礎，咁啊改善有關界別議員代表性不足嘅問題。嗱，我首先要強調咧，就本席係反對功能組別，係咪？一直以來都是爭取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所有的議席是由普選產生，這個立場是從未動搖的。即使即將這個公司票改為團體票也好，即有些人覺得這個是所謂優化小圈子選舉的措施，但我們從一個即爭取全面普選的立場出發，我們都是就算改成這個個人票我們都是反對的。不過即係就呢一條法例本身咧，即係嗰個修訂咧，咁我哋就事論事嚇，咁我哋都可以對有啲相關嘅意見咧，即係可以，即係我覺得有個討論嘅空間啦，係咪？咁但係我個人嘅立場就好清楚嘅。嗱喺基本法嘅附件二裏邊咧，只係喺憲制嘅層面就呢個議席嘅數目同埋議席分佈嘅比例咧做咗啲規定。規定以外嘅咧就係本地立法嚟嘅，係咪？咁但係特區政府咧，佢可以自行立法。去改善呢個所謂功能組別，但係從來都唔做嘅，係咪？從來都唔做嘅喎，係咪？即係所謂循序漸進，係咪？呢、這個就係即係你係當廢話嚟嘅嘛，係咪？即係共產黨叫你做嗰啲嘢，你咪聽咯，係咪？係咪？佢冇叫你做嗰啲，你都唔敢做嘅喎。咁多年咧，係咪？嗱，譬如話保險界嗰個議席。即係大家都可能記得不久前財委會嘅主席陳建波，咁佢來自保險界嘅啦，咁佢就話：，香港呢個選舉制度畸形嘅，呢啲比例代表制咧，有啲員兩三萬票咧就可以當選㗎啦，啊冇代表性，咁啊令到有班人咧就入嚟可以拉布啦咁樣。嗱講呢啲説話嘅人咧啊，本身就零票嘅，係嘛？因為佢嗰個界別咧就係自動當選，咪即係零票啦，係嘛？零票嘅人就去批評嗰啲。在直選議席裏面攞幾萬票的議員係嘛？冇代表性。你話你天下間有荒謬的事情，比呢件事更加荒謬嘅嗎？冇啊，係咪？當初係單議席單票制，嗱選舉制度老實講，家家有求係咪？即係你通過一個憲制嘅基礎改變又好，或者通過立法改變係嘛？即使呢一個立法機關都已經係一個即係唔係全面。部直選產生的民意機構，但是都是經過一個法律的層面，係咪？有個法律的基礎去改變的，單議席單票制變成多議席單票制，然後用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好像台灣的選舉，對上嗰三屆開始就變由呢一個220席變成113席，大選區變成小選區，單議席單票制，但是佢嗰啲叫單一選區兩票制，一票選人一票選政黨，係咪？做了三屆啦，第一屆的時候，民進黨輸到甩褲，呢一屆贏到發達，家家有求，都是要靠民意，都是靠一人一票，係咪？所以譬如話佢話有些攞兩三萬票入嚟搞搞震啊，唔好意思，小弟好高票嘅，雖然是三萬幾票，但我個當選門檻是很高的，因為我參加嗰選區是九龍西五席，係咪？ 你排第一嗰個最少攞 20% 先，係咪？即係前面譬如呢啲當選門檻高嘅攬埋都攞十幾個 percent 先當選啦。喂，你而家新界東嗰啲6% 就當選㗎啦，係咪？嗰啲真係冇代表性啊！新界西民建聯三席有咩代表性啊？拆散佢每一席得個幾多幾個 percent 係咪？唔係咁樣計㗎嘛，大佬啱唔啱啊？所以呢啲選舉制度基本上就係家家有求，係咪？即係你咪喺嗰個制度裏面你贏咗就係得到民意嘅認同，就係、是、咁簡單啫嘛，係咪？所以即係你而家睇到嘅，譬如喺教育界、社福界、法律界、醫學界、會計界，佢都係一直採取個人票，係咪？咁其中有一啲界別個選民人數係特別多嘅，好似教育界90,000，係咪？咁佢代表性，即係當然喺呢一個界別嚟講，如果佢用個人票同用公司同其他界別用公司票，咁嗰個代表性梗係完全唔一樣啦，啱唔啱啊？好清楚噶嘛呢、這個，咁點解政府唔肯改咧？係咪？嗱，保險起動、精算施政啊，同埋呢個私源財進嗰啲具體研究，即係具體嘅建議咧，我係覺得即係值得政府去研究嘅。嗱，其中即係譬如保險界嗰、那個咧，佢根本就係仿效類似。即係會計界嗰個做法係嘛？咁即係令到嗰啲具有有關學會或者專業資格從業員咧，佢可以得到界別嘅選民嘅資格。嗱，但係必須強調嗰、那個建議咧，佢係即係符合基本法嘅。政府當局係必須要回應是否會作出修改係嘛？咁如果唔修改話嗱，我咧老實講，雖然我係反對功能組別，主席你俾我講埋兩句先，我係會提修正案嘅，即係喺呢一個。即係我愛話俾阿副局聽嚇，俾個心理準備你，我一定提 CSA 嘅呢一條，提幾多條唔知嚇。 阿張偉啦，好嘛？阿黃永文議員完咗之後，我哋就會俾政府嚇，仲有邊個位啊？因為我都要控制一下時間。阿仲有莫禮光議員，好啊。咁加埋之後，阿莫禮光議員完咗之後，我就會。由政府方面咧係有一個回應，就結束我哋呢一節噶啦。啊，我都明意。 莫乃光咧雖然係功能組別嘅，即係產生嘅議員，但係佢頭先嗰個講法咧，即係係正確嘅。啊，咁張華福唔啱聽冇計啦，係咪？等於我頭先提陳建波，咁佢話：保險界又好咩界別都好啦，你即係公司票改為個人票係唔啱嘅。呢個變相功能組別直選，喂大佬呢啲唔讀歷史嘅，係咪？當年新九組嗰啲係咩啊？係咪？咁冇人會覺得嗰個就係功能組別直選喎，係咪？佢擴大個選民基礎啫嘛，等於喂民主黨發明嗰個所謂超級區議會啊，嗰、那個功能組別，功能組別即係區議會功能組別二嗰五席係咪？咁啊夠話好有民意基礎，咁有冇人話當佢係功能組別直選咧？係咪？冇咁啊，直選就係直選，嗰、那個就係小圈子選舉，或者你選民有幾多人都係小圈子選舉，好簡單，因為你經過篩選啊嘛，係咪？你個候選人一定要區議員，仲有15個區議員提名，仲唔係篩選啊？呢個同831嗰個行政長官嗰個選舉有咩分別啊？一樣係咪？冇人會當佢係直選嘅。即係頭先我都提到，有啲而家功能組別嘅選民，即係嗰個界別用個人票嘅，喂好多人嘅喎，係咪？區議會呢個幾百萬啦，啱啱啱啊？係咪？我哋唔會覺得佢好有代表性喎。同嗰個直選分區直選個意義一樣，我唔會當係一樣嘅。直選就係直選，係咪？呢啲就係小圈子選舉，不過選民基礎係擴大咗。咁而家譬如話啲相關嘅界別要求，你而家喺修訂有關法例嘅時候，你要考慮將個團體票、公司票改成個人票，咁有咩唔對咧？係咪先？嗱，我自己話咗話我係反對，但係就事論事，就而家大家提出嘅意見，我過去一直都有人講嘅啦，大佬，你政府就係唔做啫嘛。而家問題就係、是。係嘛？所以我頭先提到咧，即係當然我會就法律嘅條文，我都會提一啲修訂案嘅，係咪？嗱，其實2015年選舉法例雜項修訂第二號條例草案咧，同舊年通過嗰個2015年選舉法例這個雜項修訂條例咧有相同嘅地方。我翻查翻資料睇翻，即係當時我嘅發言啊，我可以喺呢度再講一次，因為有啲其他界別嘅朋友喺度，係嘛？即係我哋嘅立場好清楚嘅嗱，我嗰個發言咧當時係咁講嘅。立法會條例第22A 至22ZC 條分別係20為呢個29個功能界別作不同嘅規定， 當中有個人票，亦都有公司團體票，有單議席單票，亦都比例代表制同埋三議席三票制。制度就古靈精怪，無論點樣改善，所謂優化，始終都係一個畸形嘅選舉制度，一早就應該取消。既然立法會最終一定要達到全面普選，係嘛？即係你要保留有關嘅條文，係嘛？即係社會嚟，即係大家睇就會覺得係非常之唔順眼嘅，係嘛？更加覺得應該係取消呢個功能界別，係嘛？譬如已經停止運作嘅團體，佢當然唔可以合法投票，點解我哋要修例呢？一啲已經改名嘅或者公司化團體，由於名稱改變，不能夠繼續投票，點解我哋又要修例去配合呢？呢啲團體其實可以選擇唔改名或者唔轉為法人，有所謂，即係有得就有失啦。既然佢已經作出選擇，就應該知道可能失去呢個功能界別嘅選舉特權。呢一啲特權唔係與生俱來，亦都唔係普及平等嘅選舉。有咩原因要協助佢哋細集罔替呢啲所謂小圈子特權？提到呢個超級區議會，本席注意到條例草案冇修訂區議會第一功能組別同埋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嘅選舉辦法。2011年民主黨同共產黨密室談判之後推銷方案，堅持方案民主成分增多。我雖然係極不苟同，但我都姑且去估下佢嗰個邏輯，就係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咧會逐漸擴大，咁會取代其他傳統功能界別嘅議席。但係連最相近嘅區議會第一功能組別嘅議員都冇轉到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啊嘛，你老人家就第一屆。第一組別嗰、那個唯一一個代表，係嘛？由此可見，政府根本就冇誠意去推行呢個所謂民主啊，甚至乎取消呢個功能組別。嗱，呢個我係上次喺個2015年選舉法例雜項條例修訂嗰一個發言，即、就、係、是、我個重點就係咁樣嘅。所以對於今次呢個法例嘅修訂，係嘛？當然業界朋友嚟到係嘛，發表佢哋嘅意見，咁佢哋都希望可以擴大呢個選民基礎，咁我哋理解佢嗰個立場與事實上，即係比起而家呢啲咁嘅信用公司票、團體票咧，呢、這個係喺擴大選民基礎裏邊咧，即係當然係有個正面嘅意義咁啊。咁但係事實上，最歸根究底，我哋都希望係將所有嘅功能界別咧係取消，然後以呢個地區直選啊，或者用政黨比例代表制嚟代替。 莫乃光議員。